第十一篇结劝 第六十则，人人皆可为圣贤，不可妄自菲薄。意解：孟子说，人人皆可为尧舜。尧舜是我哋景仰嘅圣人，佢哋传下嘅道统文化，正是孔子集大成嘅四书五经，都是令我哋引以为荣嘅中华文化宝藏。孟子亦云：舜何人也？禹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我哋必须谨记仲容所说：道也者，不可虽如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我哋若能如此勇于担当，事事力行实践嘅功夫，咁样一介凡夫都能渐渐咁迈入圣贤之域，和往圣先贤把手同行。 故事乘胜乘贤，永不放弃。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后一次演讲是对牛津大学毕业生讲话，结果他只是讲了一句 Never give up， 永不放弃，成为最简短最动人的毕业演说。这样亦都提醒年轻人，从成就事业到乘胜乘贤，其成功的秘诀就是永不放弃。2006年在日本世界棒球经典赛中，日本队夺下世界第一的荣耀，日本全国上下欣喜若狂。日本队监督王征治说，由可能无法闯入四强到大逆转地为日本赢得经典大赛冠军，他靠的就是永不放弃的斗志。尤尼塔斯曾经被匹兹堡钢人队由足球球员名单中拆掉，但是他没有放弃梦想。最后巴尔的摩小马队招揽他加入，成为史上出色的四分卫。林肯曾经生意失败，选举失利，甚至精神崩溃，但是他努力不懈，从不放弃，最终成为美国一位伟大的总统。人生的旅途难免历经风雨，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，各种因素变化无常，必然会面临种种的挫折、困顿、打击、烦恼。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够灰心丧志，一定要在挫折当中多学、多问、多充实自己的品德修养，而且终身学习，勇往直前，飞达圣贤的境界，永不放弃。因为圣贤的境界并不是尧舜的专利，只要我们肯去除自暴的毛病，虚心从圣贤量当中学习圣贤仁义之道，并避免自弃的心理，勇于当下承担。换言之，要放下妄自菲薄的想法和做法，勿自暴勿自弃地努力向圣贤学习，永不放弃，最后一定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。故事：没有天生的圣贤。曾有一位哲人说，世界上能够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老鹰和蜗牛。不论是拥有天赋一飞冲天的鹰，定是资质平庸但凭藉耐力的蜗牛，能登临塔尖极目四望俯视大地，皆是由勤奋学习之中得来的。战国时期谋略家苏秦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四处游说各国君王， 然而却未得到任何赏赐。回到家又受到家人的冷落，于是发奋日夜苦读。每当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就用锥刺大腿。最后终于学有所成，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中横家。语云：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古往今来，一个人的成功和成就并不是一蹴可及，亦都不是与生俱来。荀子劝学篇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其骑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有目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，仍然要看自己如何去驾驭。勤奋不懈怠者，必定成为千里马，出人头地。台湾经营之神黄永庆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，即是一生皆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凭个人奋斗走向商业成功的典型代表。即使是淡泊名利、与世无争的佛门出家法师，亦都自有一番精进功夫要做。于五堂功课之外，仲要勤修善法，不自放日，广度众生。好似唐朝的百丈禅师，躬身实践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的龙禅生活，晚年的时候又勤劳不息。如佛陀当年在世，虽已届八十，但仍宿夜匪懈，直不暇乱地为众生讲经说法，勤奋度众。没有天生的释迦，亦都没有自然的弥勒，一切都要靠自己走出来。只要精勤努力学习，锲而不舍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贤。故事分秒转念，亘古长河与刹那一秒，边个力量大呢？相信大多数人答案都是前者，但若果没有一秒钟的推移，又怎能够成就永恒？在一家钟表店里面，有一个新组装好的小钟摆在两个旧钟之间，两个老钟滴答滴答不停地走。其中一个老钟同小钟说：恭喜你开始工作了，但是我担心你行完3200万次之后会吃不消啊。 天啊，3200万次啊！ 小钟直呼： 我做不到。 另外一个老钟说：不用怕，你只要每秒钟摆一下就得的了。于是小钟轻松地每秒钟滴答摆一下，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，他摆了3200万次。每个人都渴望成功，但有人却好高骛远，忽略成功是分秒的累积。老子有云：九层之台，起于履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我哋成日见到有啲人为目标系咪能够达成而担忧，反而忽略如何令今天过得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因此，我哋应该学习小钟一样，每秒滴答摆一下，每日喺工作应酬当中，分分秒秒咁转恶念成善念，持续不断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，如此就可以逐渐达到圣贤的境界。净空法师曾经指出： 改变命运嘅方法就系靠转变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大家都知道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但系如果业报冇转过嚟，一遭遇挫折，我哋就容易怨天尤人，怪佛菩萨不灵，怪神明冇保佑。因此我哋必须虚心检讨失败嘅原因。本书第五十五则《如正义公如造神记》嘅故事好值得我哋参考。佢话俾我哋知，行善唔系只系做表面功夫，除咗口善身善，更重要嘅系心善意善。古大德教人修行要从根本修，根本是心同埋念头。只要你嘅心善，念头善，冇转不过嚟嘅业报，亦都冇化解唔开嘅灾难。就好似一棵大树，心系根，念头系本，身系枝，口系叶。如果只是在枝叶上面修行，而根本都烂掉了，还是没得救啊。因此需要将根本救过来，心善意善，枝叶身口叶就不难转变。如此分秒转念，就能改造我们的命运，开创幸福美满的人生。